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78集雨水。萧赤也站到了街上，颜和如暗自啧舌，心道这萧儿也忒高了，那坚壁阔的简直能在上边打滚了。 你刚喊府君什么？ 萧赤也问道。 沈哥哥。 颜和如答道。 扔出去。 萧赤也语气骤然冷下来。 泡池子里头，让他清醒清醒，连父母兄弟都忘了。 费胜俯身拎起颜和如就往外走。颜和如哪知道萧赤也又不高兴了，他蹬着腿慌忙地说： 哎，记得，二爷别扔我呀。 外边的风凉得很。颜和如接着说： 我还有事儿没跟二爷说，您。 费胜已经把他摁水里了。五日后，沈泽川启程回磁州，谭台虎留守敦州，信正好送到边郡，进了营地。戚竹英从军帐内出来，看戚伟下马过来。 哪儿的信？ 戚伟呈上信函。 中伯来的，盖的是司长。 看来沈泽川在中伯混得不错，还能活着把信送到我这里来。 戚竹英拆信。戚伟虽然没有擅自看过信，但是他也知道是什么事，在戚竹英看信的时候说： 磁州守备军建立不到半年，在敦州能击败边杀骑兵，实力不可小觑啊。 这得感谢萧二。 戚竹英把信递还给戚伟，看向阴沉沉的天空。 李北王把他压在后面的时间越久，他来日到前面冲的劲头就越猛。 过了年，去都就该催你北上讨伐樊州翼王了。 戚竹英没接话，他冲后边的清兵打了声哨，接住了场衣，在穿衣时话锋一转。 哦，我爹还行吗？ 戚伟跟着戚竹英。 按您的吩咐，备了五个人轮番伺候，不许府里头的姨娘们近身。姨娘们不乐意，成日去夫人那里闹。 戚竹英原本要上马，闻言又停下来了。 花三没抽他们吗？ 戚伟挠着头说： 人家那是按照公主的模样养的，不兴咱们这套。跟姨娘们讲话细声细语的，可温柔了。 嗯，那他脾气好啊。 戚竹英想起后院的女人就头疼，接着说： 哎，我老爹中个风，都搞得他马上要咽气了一样，天天闹着分家产，连他那金马桶都惦记着。 他们怕您呐。 戚竹英来气： 我没给饭吃吗？ 戚伟讪讪地说： 您盯着姨娘们的账簿，扣人家的胭脂水粉钱呢。 戚竹英没话说了，这是笔烂账。戚竹英这些年为了给启东守备军补齐军饷，把自己的私营花得一干二净，其余四郡都能靠军屯缓解压力。没战事的那几年，粮仓还很充裕，但边郡不行。陆广白在边郡贴光了家产，戚竹英也在边郡贴光了嫁妆。半年前边郡军粮是烂的，戚竹英跟行商借了笔钱来填，原本能省出来还掉，可是紧跟着花妻大婚，为了娶花香衣，戚家的钱是真的所剩无几。这些姨娘每个月的花销惊人，光是胭脂水粉就要几万两。戚竹英做主扣掉了这笔钱，就是捅了马蜂窝了，惹得姨娘们在后院哭成一片，要给戚时雨告状。戚伟知道戚竹英的难处，便说： 要不跟夫人商量商量她的嫁妆。 戚竹英倏地看过去，戚伟自知失言，立刻跪倒在地。戚竹英没再看戚伟，上了马说： 把红英调回去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府里谁敢对花三动粗，就让红英不要客气，直接捆起来送到我这里。她远嫁到启东，一不是来给我填补亏空的，二不是来给姨娘当受气包的。她前面坠的是戚时雨的名字，是我八百里急行迎回来的启东大夫人，欺负他就是欺负我老子，欺负我老子就是变相欺负我。 为着这口气，别打人家小姑娘的主意，你听懂了没有？ 沈泽川远行，丁桃和丽雄也不在，纪刚在家中寂寞，每日只能煮煮茶，遛遛鸟。他厨艺好，替沈泽川照顾着姚文玉，上下打点无不用心。半个月过去，姚文玉看着气色好了许多。天好的时候，乔天涯就陪着姚文玉出来晒太阳，他搜罗了好些旧书，姚文玉就在院内观阅。姚文玉行动不便，睡前清洗都是乔天涯代劳，但乔天涯有一回擦拭时，发现他耳根红熟，在浴室内从来不正视自己，只有这个时候，乔天涯才能找到春四月里的璞玉圆桌。他们其实交谈很少，姚文玉除了商谈时会开口，平时都是枯坐。他守着一方棋盘，每日都在揣摩，时常捏着书本就是一天，早晨看到哪里，晚上合起来时还是哪里。他夜里难眠，双腿并不是麻木的，他们时刻都在疼痛，只有乔天涯弹琴的时候会好受些。姚文玉睡在这丛丛琴音里，宛如明坐在细雨间。乔天涯酒喝得少了，他把壶茶剃干净，枕臂仰身躺在椅子里，临窗发呆的时候更多。姚文玉偶尔端详着他，发现他这样映衬着窗外的双山和薄雾，显得很安静，好似忘记了江湖风雨，从天涯客变做了月下松。姚文玉从不喊他乔天涯，乔天涯是需要接风掸尘的人。他酒醉时嬉笑怒骂，拔剑快哉，他酒醒时形单影只，满身凉意，他们仿佛是磕碎的玉碰在了一起，相互弥补着，拼凑起了往日风流。 近来樊州安静了许多。 高仲雄坐在炉边烤手。 翼王该是已经得知了敦州的消息，这会儿宛如惊弓之鸟。 军队返程要经过樊州北边，挨着那半径，翼王自然要害怕。 周贵坐着热茶说道：“ 我是想不明白，樊州四面环敌，翼王这么着急地树立反旗，倒像是赶着找死。” 翼王在樊州自称大应，不仅把原先的樊州衙门休弃了，还在其中大肆搜罗美人，要选妃呢。 周贵感慨道：“ 与其说他想要参与逐鹿啊，不如说他只想要及时行乐。” 翼王起立的时候，没想到沈泽川会那般快，蒯茨茶把他往西北全境发展的可能都堵死了。他硬不过沈泽川，也没有沈泽川麾下这么多人才。他最初是因为受不了匪患才揭竿而起，带的人都是街坊邻居。他现在在樊州封的兵马大帅是个屠户，文官却是乡绅耆老，每日上朝时奏的事情都是谁抢了谁的驴，谁偷了谁家的汉子。 依照府君的意思，翼王暂时不能倒，我们得让他活到明年。翼王也知道自己无力抵抗，所以想要寻求雷惊者的助力，可如今雷惊者已经死了，他孤立无援，吓都该吓死了。 翼王终究不是面铁盾呐，对齐竹英得想想别的办法。圆桌怎么看？ 姚文玉回过神，手里还端着热茶。 我猜想齐竹英迟迟不肯出兵讨伐钟伯，不仅仅是因为陆广白叛逃。 周贵疑了声：“ 诶，难道其中还有缘故？” 花期大婚时，李北世子妃亲自前往启东送礼，为的是接回父亲。戚竹英肯冒去都的雷霆之怒保下陆平燕，除了为私情，恐怕还是给李北一个态度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